好啦，好歡迎大家今日又嚟聽我講呢個中西人民精神。咁而家今日呢，我要同大家講嘅題目呢，係講呢個中國清代以來嘅學術文化精神。咁樣點解要講呢個清代以來嘅學術文化精神呢？因為呢，呢個清代以來近呢300年嘅學術文化精神，其實係影響到我哋今日我哋呢個中國文化精神嗰個發展嘅。咁我哋睇返近呢300年來中國文化精神係點樣發展到而家嘅，咁我哋知道我哋今日應該要行一條乜嘢嘅路，中國文化應該要行一條乜嘢嘅路先至係一條正確嘅道路呢咁樣。因為呢，我哋發現呢由清代以來呢個近300年嘅學術文化精神呢，就係一個反宋明理學嘅精神因為呢個清代之前呢就係呢個嗰個學術精神係咩呢，就係一個就係講緊宋明理學咁樣呢，整個清代嘅學術文化精神呢，就係一個反宋明理學嘅精神，係對反於呢個宋明理學嚟講嘅即係佢哋係不滿呢一個宋明理學所出現嘅流弊咁樣，所以就發展出呢個清代嘅學術文化咁樣呢，就住呢個清代呢300年嘅學術文化發展我哋嘅評價係咩呢？咁樣我哋可以話，一方面佢係有進步嘅，但另外一方面佢亦都係有退步嘅而家如果我哋要為呢個中國文化正本清源我哋要重新為呢個中國文化找一個正確嘅道路咁我哋就要重新肯定我哋呢個中國文化我哋之前所講過嘅呢個儒學嘅精神儒學嘅精神其實呢宋明理學所講嘅就係中國嘅儒學嘅精神。所以呢，如果我哋而家要為中國文化正本清源，我哋就要肯定返清朝以前嗰個儒學精神即係呢個宋明理學嗰個精神呢個係嗰個結論到底點解呢，咁後面呢會慢慢再講呢個咁所以呢，中國文化要行嘅道路呢，其實就係一個呢反本嘅道路，返回去根本嗰個道路呢個其實唔止中國文化嘅呢個整體現代人類嘅文化思潮呢，都係一個反本而開新嘅一個大方向即都應該係咁行整體人類嘅文化都應該係反本而開新都應該係咁樣行嘅，道路都一樣嘅。其實西方文化嘅發展我哋見到近代西方文化嘅發展由文藝復興到而家文藝復興係點嚟㗎？文藝復興就係反對呢個中世紀嘛反對中世紀而發展出而家我哋近代嘅現代文化但其實呢個反對中世紀，佢哋就係要回歸呢個古希臘回歸羅馬嘅文化所以我哋見到西方現代文化呢，有好多呢個思想嘅學派呢，係重新講返呢個古希臘嘅文化啦嘛，重新接上古希臘嘅思想咁我哋中國文化都係中國文化清代嘅學術其實佢自己本身反對宋明理學，其實呢就係上接漢唐嘅，其實佢自己本身都係一個呢想話係一個反本開新嘅一種方式嚟嘅反對宋明佢其實呢反對宋明要重新你要建立，你要講返自己個文化㗎嘛個反對之後跟住點呢，咁佢哋重新所用嘅學術道路嗰個方式呢，其實係接近漢唐嗰個模式嘅好啦，咁樣所以呢我哋而家今時今日嗰個中國文化我哋呢個中國文化應該點樣行呢我哋就係要咁樣睇啦即係好似西方文化咁樣 西方文化我們發現、啊、今天出現問題、哦、這樣那我們如果要救治西方文化、啊、也都是要回歸古希臘、啊、還有跟著就要回歸中世紀，都是一個反本開新、啊、那我們如果、啊、說要這個、啊啊、重新、啊、為這個中國文化、啊、開一條新的道路、啊、其實啊、要救治中國文化就是要、啊、回去宋明理學的講法、啊、這樣呢、啊、我們既然說這個清代學術文化的精神、啊、是這個呢反對這個宋明理學、啊啊、反對宋明呢其實呢就是代表著一個反虛入實的一種形態、啊、反虛入實、啊、這個即是宋明呢、啊、是代表一種呢、啊虛、啊、比較一種呢、比較虛無、啊、比較一種呢、啊啊、憑虛的、啊、講觀念比較多的、啊、或者這個、討論理學的問題、啊那個這個形象啊境界啊那些問題、啊、討論得比較多的、啊、但是去到清代呢、啊、所謂入實呢就是這個回去一個樸實的學術功夫嗰度啦，嚇、啊、呢、這個，所以我哋見到清代個學者嚇、啊、就係、是、好多做好多咧，係嘛好樸實嘅考據嘅功夫嘅，嚇、啊、呢、這個啊，啊咁樣，所以這個呢個咧清代嘅學術文化咧，佢反宋明咧，其實就係所謂反對呢、這個嚇、啊、私心自用，嚇即係話反對咧，係淨係咧嚇啊講心啊，淨係講心，一味講我哋嘅心啊應該點樣嚇、啊、進入一個虛無嘅境界。啊，咁樣啊，咁就反對呢啲咁樣嘅講法。咁所以清代嘅學術咧，就著重一種客觀嘅研究，啊，著重一種實際嘅社會效用，啊，佢好客觀啊，好實際啊，呢、這個佢啊，呢、這個即不過佢哋嗰啲客觀實際就同我哋今日有啲唔同啦，嚇、啊、呢、這個、啊、清代嘅、啊、客觀、啊、就係、是、著重一啲啊訓誡啦，啊呢、啊這個啊。啊、教刊啦、考證啦、啊、輯日啦、啊啊、各方面嚇嗰啲咁樣嘅一啲實際上邊嘅一啲文字啊、典籍上邊嘅一啲功夫啊啊，佢呢啲功夫係好客觀嘅、好實際嚇，亦、啊、都喺社會上邊係有效嘅嚇。咁、啊、而且佢呢啲功夫咧啊啊呢啲考據嘅功夫咧啊，得到嘅成就亦都相當大嚇、啊。清代嚇呢、啊這個到我哋今時今日嚇、啊，我哋所知道的很多關於這個典籍的、問題呢、啊、很多時候都是呢因為這個通過清代的考據的功夫呢、啊、得以這個澄清、啊這個啊、所以他們的功勞也都很大、啊這個啊啊、這樣這個、清代的學者、啊這個、他也都有一些、學術家噶、啊、有啲個咧、譬如呢、這個嚇、啊、顏澤齋啦、啊、李樹菊啦、啊、戴東遠啦、啊、嚇、啊、呢、這個啊趙理堂啦、啊、嚇、啊、呢、這個啊即係趙秦啊嚇呢、這個啊啊即係呢個顏元理工、啊、大鎮趙秦，佢哋呢啲咧可以話係一啲清代著名嘅思想家啦嚇呢個嚇、啊。啊、譬如呢個顏澤齋、李樹菊，佢哋就係呢、這個啊顏理學派嘅啦嚇，呢、啊這個啊大鎮趙秦啊都好出名啦嚇，呢、啊這個除咗經學之外咧，佢哋係個啊呢、這個講呢個儒家嘅學問咧嚇、啊，其實咧都係一個好、啊、出色嘅一個人物嚟嘅。咁佢哋咧啊基本上咧都講所謂經世致用嚇呢、啊這個啊。所以咧，就算係呢啲思想家嚟講咧，佢哋咧都係比較着重呢、這個咧啊客觀實際有效用啊呢、這個啊，咁佢哋都喺思想史上邊有意義嘅嚇嘅講法嚟嘅呢啲啊，咁所以咧就住呢個清代學術啊呢種咁樣嘅方向嚟講咧，佢哋就係注重客觀同埋社會實際效用嘅方向啊。咁佢哋呢一種方向啊，如果我哋淨係講佢呢一種方向咧，可以話其實就係宋明理學嘅一個推進嚟嘅，啊，即係宋明理學咧啊就冇著重呢一個方向啦，即係所以宋明理學如果要再行前一步嘅話咧，啊咁樣就係咧啊要向啊呢一個實際有效用嘅方向咧再推進一步啊，因為我哋知道啊宋明理學後期啊 啊，呢、这個啊講呢個心學啊嗰、那個風氣啊，啊係出現流弊嘅，啊出現流弊，啊呢、这個啊即係淨係一味講心嚇，啊講心嘅時候咧就講境界，啊咁變成咧真係好虛無縹緲啊咁樣，咁啊真係出現啊毛病啊呢、这個，咁、啊、所以清代啊呢一種着重客觀、着重社會實際效用嘅精神咧，確實係有呢、这個。補偏救弊的作用的、啊、所以呢不是說清代的學術精神不好的、啊、這個、啊、我們的講法、啊這個、清代這種客觀研究的精神呢其實呢是有些近似西方現代的科學精神的、啊、因為它是著重這個客觀、啊、有實效那種、啊、講法呢有些似這個現代的科學精神的、啊、這個、啊但是清代这种客观研究的精神其实是始终、啊、不能够开出、啊、这个西方的这种、啊、现代的科学精神的、啊、其实都开不出的、啊、这个、啊、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清代、啊、那些学者他们研究的对象呢其实跟西方文化不同、啊啊、也都不是、啊、全部是因为这个方法或者态度不同啊呢、这個因為呢個清代嘅學者研究對象係咩啊？好多時就係啲啊典籍啊文獻啊字句啊呢、这個啊呢、这個詞語啊呢啲問題啊字眼嘅問題啊咁樣西方咧嗰、那個科學研究咧就個範圍就好大啊呢、这個啊咁樣咧就啊好多時候咧就最初就係都係以呢個大自然啊嗰啲作為對象，後來就人民社會嘅內容作為對象啊咁樣嗰個研究嘅對象唔同啊方法同態度亦都有啲唔同啊呢、這個啊不過咧啊整體地嚟講啊話佢係一個啊客觀嘅研究精神咧啊呢一點咧就同科學咧係有啲似嘅啊呢、這個。咁所以咧喺新文化運動嘅時候咧嚇，胡適嗰啲啊呢、這個留學嘅啊呢、這個咧讀過呢個西方啊現代學術嘅人咧啊就提倡科學啦啊咁樣就啊所以佢哋就好推崇呢個清代學者嗰個自學方法同態度啊佢哋即係學過啲西方嘅科學咁翻到嚟中國咧就覺得啊清代嘅學者嚇佢哋嗰啲學術啊嘅精神咧。同西方的科學其實有些近似所以他就很推崇這個清代的學者清代的自學方法和態度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民國時期這個民國初年他們那些胡適他們那代的學者他們那些人多數咧嗰個考據嘅功夫咧啊都幾好嘅啊，因為佢咧啊都幾跟啊，即係繼承清代嘅傳統嚇呢、這個，因為佢哋嗰啲學問咧都係由前輩嗰度嚟啦嚇咁樣，由清代嗰度一路傳落嚟啊，繼承前輩嘅傳統之餘啊，佢哋咧啊讀過西方嘅科學咧，亦都覺得啊啲方法有啲近似啊，精神有啲近似啊咁，所以咧就都好推崇啊，所以佢哋嗰個考據嘅。學歷考據的功力呢、啊、都相當不錯的、啊、當年、啊、這些學者的功力都挺好、啊、近代就比較少一點、啊這個、到了現在呢、啊這個啊、些人又好像不是很喜歡做這些考據的功夫了、啊、這個清末民初、啊、這個學者梁啟超、啊他更加認為這個、啊、清代的學術、啊、可以媲美這個西方的文藝復興、啊啊、即是由這些講法裡面呢我們可以見到、啊、清代的學術呢、啊、其實跟西方的科學呢、啊、有一些、啊、互相契合的地方的、啊、既然我們今天、啊、不會抹殺這個西方科學的價值我們也都不應該、啊、去抹殺這個清代學術的價值啊呢、這個啊咁樣，但係我哋應該點樣睇呢個清代嘅學術咧？咁樣清代學術當然有佢嘅價值啦，啊，但係問題咧，佢亦都有佢自己嘅毛病，就係咧呢個清代啊嘅學術咧，其實對呢個宋明理學嘅精神 嘅睇法咧，係有個大誤解喺度嘅。啊，即係佢哋固然係反對呢個宋明理學啦，對反於宋明理學而發展出嚟，但係其實佢哋對宋明理學嗰個精神咧，嗰個理解咧，啊，有一個誤解喺度。啊，咁所以呢個清代學術對佢哋自己嘅文化精神嗰個限制咧，嚇，冇一個好深切嘅自覺。啊，因為呢個誤解咧，變咗咧佢哋啊唔係好自覺佢哋啊清代學者呢一種咁樣嘅文化精神嗰個限制性喺邊度啊啊呢種咁樣嘅情況咧，直到民國時期啊，民國初年咧嚇、啊，仍然咧嚇、啊、對呢個宋明理學咧啊係有誤解嚇、啊。當時嗰啲學者嚇，啲、啊、民國初年即係胡適佢哋嗰啲學者，其實依然係對呢個宋明理學咧啊。是有誤解的，仍然是不明白啊这个清代学术精神的限制其实在哪里呢，都未明白啊这个啊。啊这样所以这里呢、啊、就所以这个新儒家的学者啊这个唐生啊牟生他们呢重新再讲回啊这些宋明理学的精神在哪里啊这样呢啊先至呢、啊、令我们现在啊后来的學人啊，真能夠咧比較能夠掌握到咧呢個宋明理學嘅精神啊。如果唔係咧，其實都係啊好容易會有誤解啊。嗱咁樣清代學術啊，佢哋對呢個宋明理學嘅誤解係乜嘢咧？就係咧，佢哋認為呢個宋明理學咧啊，就係、是、一種忽略實際、玄虛嚇、啊、不實嘅一種精神。啊！佢哋覺得呢個宋明理學咧，嚇、啊、都唔講實際嘅，啊，純係講埋曬啲虛無縹緲嘅嘢，嚇、啊、一啲都唔實際，啊咁樣嘅精神，嚇佢哋覺得嚇唔得嘅，啊呢、這個，嗱、啊、咁樣咧，咁樣對宋明理學嘅批評咧，啊喺清初嗰陣時候咧，其實咧係有效嘅。因為宋明理學發展到後來咧，確實係有流弊嘅，係有問題嘅。宋明理學發展到後期咧，確實係忽略實際嚇、啊，真係有啲宋明理學嘅學者咧嚇、啊，真係咧就完全唔講實際，淨係講啲虛無縹緲嘅嘢嘅啊。所以咧啊，清初嘅學者嚇、啊、對宋明理學呢種批評咧嚇、啊，初期咧其實係有效嘅啊。呢、這個啊，呢、這個清初嘅學者對呢個宋明理學嘅末流。嗰啲學者嚟講咧，呢、這個批評係啱嘅，啊呢、這個啊，啊但係清初之後一路發展咗幾百年啦，依然一直仍然都係咁樣嚟到去批評呢個宋明理學，咁樣咧就不免啊流於咧啊呢一種咧啊傳說啊呢、這個人哋咁講，你又咁講，就真係冇認真再去研究一下呢個宋明理學啊。其實是講啲乜嘢嘅啊？呢、這個啊啊，因為而家過咗幾百年啦，我哋睇宋明理學咧就冇理由淨係睇宋明理學嗰啲末流嚇嗰、那個流弊嘅情況係點樣啊嘛？呢、這個我哋整體地下睇下宋明理學嘅精神係點樣啊嘛？應該啊，咁所以咧，如果我哋能夠比較客觀啲啊，可以從呢個文化史嘅角度啊嚟到去睇。啊，睇下呢個宋明理學所代表嘅精神係乜嘢咧？我哋就知道，其實宋明理學所代表嘅精神啊，係一個要求樹立民族文化真生命嘅精神。啊，呢、這個啊，即係話呢個宋明理學嘅精神咧，啊，其實咧啊，唔係啊玄虛不實嘅，啊，其實係一種好真實嘅一種啊精神嚟嘅，啊，而且呢種精神咧。啊，係好咧個宏大，因為佢係要求樹立一個啊文化嘅真生命啊一種咁樣嘅精神啊呢、這個啊，即係我哋睇翻啊宋明理學最初啊最早期嘅所謂宋初三先生啊，即係呢個啊胡安定啊孫明復石界佢哋幾個嚇、啊，即係宋明理學最早期嘅人物。佢哋所代表嘅其實就係呢一種精神啊，呢、這個啊，咁咧呢種精神咧一路延續落去咧，慢慢咧就成為呢、這個啊宋代學者嘅共同目標啊，大家都有呢種咁樣嘅要求，樹立一種文化真生命嘅精神啊，呢、這個啊，咁樣到後來南宋嘅理學家啊 呢、這個呢、這個同呢、這個就有唔同嘅講法啦嚇。呢、這個發展出南宋嘅理學家，跟住發展到呢個葉式陳亮嚇，咁佢哋呢啲嘢叫啊時工派嚇。咁時工派咧啊就有啲分歧啦嚇，呢、這個啊。啊咁樣咧就嗰、那個分歧係咩咧？嚇、啊、分歧咧就在於嚇、啊、有啲理學家咧嚇、啊、就認為呢個中華民族咧係啊要喺精神方面要做功夫啊，我哋要呢、這個要樹立呢個文化嘅真生命，我哋就要喺精神方面做功夫啊。精神方面做功夫係點樣做咧？嚇、啊、就係、是、要咧做一啲嚇凝練嘅功夫，凝練嘅功夫即係啊係比較嚇。啊主靜啊，嚇即係我哋要安靜嘅嚇，做功夫咧係要靜心嘅，安靜嘅，係一種內在修養嘅功夫嚟嘅，啊要做一種精神內斂嘅功夫啊，咁樣咧先可以有一個真正嘅生命力啊，呢、這個啊應該要做啲咁樣功夫嘅，係有啲理學家啊認為係要咁樣做嘅啊，呢、這個。啊！一個民族啊，佢如果能夠做到啊，即係呢個咧啊，啲啊啲學者啊，做到呢種啊內在嘅凝練啊，內在嘅修養功夫啊，咁嘅精神咧啊，就能夠修養得好啊，就能夠咧啊有一種咧嚇一種真正嘅生命力啊，呢種嘅內在修養啊，主張內在修養，咁啊同呢個咧嚇。啊，時工派啊，嗰啲理學家咧嘅講法就有啲唔同啦。時工派就要啊做嘅，係要有啲實際嘅啊時工咧係要做出嚟嘅，所以咧比較講一啲嚇客觀實際嘅講法啊。咁清代嘅學者咧就啊比較咧嚇就唔中意講咁多呢啲嚇精神修養嗰啲咁啦，就中意咧嚇講呢個啊實際嘅啊，咁咧就係由呢度嗰個分歧嗰度啊發展出嚟嘅啊。咁但係其實咧我哋做精神修養都好重要噶嘛嚇，呢、這個啊，啊即係如果嚇一個人能夠做到嚇呢、這個養不愧於天，苦不助於人嚇，能夠頂天立地嚇，內心毫無懼愧嚇咁樣嘅時候咧啊，咁我哋就能夠將我哋真正嘅生命力啊發揚出嚟噶啦嘛啊呢、這個啊，咁所以呢種咧精神嘅修練都好重要。咁所以呢個宋代理學家咧嚇，好多時佢中意講嚇聖與天道啊，要咧嚇啊心直本根嚇，即係呢個咧要講呢個天道啊、本性啊嚇，亦要講呢個本心啊之類咁樣嚇啊，講主靜啊、主敬啊，要講啊喺做功夫啊，要求凝練精神啊咁樣。啊！又要呢個辟佛路啊，樹立呢個儒家嘅學說啊，儒家嘅傳統咁樣啊，嗱、啊、咁樣咧所以咧變咗啊，宋代嘅理學家咧，好多時候咧、啊、都係要求呢一種咧精神方面咧啊，做修養功夫啊嘅一種主張嚟嘅啊，因為咁樣先可以呢個咧啊，樹立到個精神啊，能夠呢個咧嚇、啊、將我哋嘅生命力咧、啊、展現出嚟。這個、所以宋代的理學家呢其實呢就不是很喜歡漢唐那些這樣的講法，漢唐就講佛路、漢唐固然呢是中國朝代裏面呢是一些呢很這個、盛大的、這個呢個很興盛的朝代、樣宋明理學家他們不滿漢唐，但係佢哋唔係唔知道咧，其實漢唐咧亦都係呢個咧充滿住呢個生命力啊，生命力係相當充沛嘅朝代嚟嘅嚇呢個。但係問題咧就係漢唐嗰啲生命力嚇，佢哋嗰啲咁充沛嘅生命力咧嚇，係因為呢個才質天資而有嚇，佢哋係以才質嘅生命力取勝嚇。才質嘅生命力嚇，呢、這個呢種才質嘅生命力咧啊，就唔係咧啊，來自呢、這個啊人嘅啊精神理性嘅修為啊，呢種才質嘅生命力啊，呢、這個啊呢種才質嘅生命力啊， 能夠夠咁充沛嘅表現，而又表現得咁好咧，呢種表現咧可以話係暗合於道。佢嘅表現咧係呢個咧同呢個道嘅流行咧係咁啱接近啊呢、這個啊咁樣啊，所謂呢個暗合於道嘅意思，即係話咧啊，看堂嘅人咧其實係唔自覺嘅啊。唔自覺嘅生命力呢唔自覺佢哋嗰種生命力係應該咁樣去發展，不過呢佢哋自然咁樣去發展嘅時候呢又合乎道喎咁樣嘅啫呢個咁樣呢個呢叫做呢種漢唐嘅生命力可以話係暗合於道而不自覺呢個。但係宋明理學家佢哋要求嘅係要自覺求道係要自覺，是要人自覺地要求合乎道要求我們人做的事每一件事實踐都能夠這個自己要求自己是合乎道的用這個人為的修養功夫來到去這個補回這個天之生命力的不足所以呢宋明理學家呢要求呢、這個要人要有自覺要有修養功夫呢種修養功夫呢就能夠呢、這個呢呢、這個將我哋呢種天資嘅生命力嗰種不足呢能夠補足佢通過呢、這個修養嘅功夫呢原本我哋有一種呢自然嘅生命力但我哋呢種生命力未必足夠或者未必一定合乎道咁我哋就要咧通過我哋人為嘅修養精神修養道德修養嚟到去令到我哋嘅生命力咧合乎道咁所以呢個咧宋明理學家咧就仲講呢個道德實踐道德實踐咧就喺人倫之中喺社會之中嚟到去實踐咁所以咧。當我哋話呢個宋明理學家佢哋咧係咪呢個咧淨係純粹講啲虛無縹緲嘅嘢咁啊完全唔講呢個實踐嘅問題咁樣，咁其實又唔係嘅喎。宋明理學家咧都好注重呢個實踐或者實際嘅效用嘅喎。不過佢哋所講嗰種實踐或者實際嘅效用咧好多時就係講呢種所謂道德實踐。道德實踐其實在人倫裏面在社會裏面去實踐都是一種實踐來的所以這個宋明理學家都一定會注意這個道德實踐的這種實際的效用一定會著重所以我們見到王陽明明朝的理學家王陽明就講這個知行合一講動靜合一這個知行合一動靜合一就是有一種著重實際的實踐的意思在裡面王陽明他自己也都很著重事功所以我們看到他自己也都是身體力行現身說法他除了做學問之外也都做很多這個事功也都有很多建功立業的事業做出來這個這樣個王陽明是這樣另外這個黃泉山又是咁樣呢個黃泉山是明末嘅理學家啦呢個咁佢嘅精神呢就是繼承呢個宋明理學佢繼承宋明理學之餘呢但係佢個自己個學術呢其實係著重講呢個禮樂形政呢個即係呢個制度禮樂制度嘅問題咁呢個禮樂制度嘅問題呢其實就係一啲啲好實際嘅嘢社會上實踐的一些實際的問題他雖然是繼承這個宋明理學的精神但他也都重視這個實際上面社會的實踐的禮樂制度他同樣都是繼承宋明理學的所以其實這種精神都是來自宋明理學的所以呢在這裡看上來呢其實我們都見到這個清代學術裏面這個他們著重這個社會實際效用這一點呢這種精神呢其實都是上接宋明理學的精神這個所以呢這個我們可以這樣說清代的學術呢我們可以將它融攝在宋明理學底下在這個學統底下而 唔需要一定要啊呢、這個嚇、啊、另立門户，話咧呢、這個咧嚇、啊、另外有一種學術咧係叫做咧嚇、啊、清代嘅嚇嘅學術咁樣呢、這個嚇、啊、嚇、啊，即係從呢個精神嘅發展嚟講咧，其實嚇、啊、清代嘅學術嚇、啊、清代嘅學者都係繼承嚇蘇明理學嘅。咁、啊、所以咧，從呢個角度講咧、啊，我哋咧、啊、不必、啊、一定要將佢咧就分開啊。雖然咧、啊、清代嘅學者咧嚇、啊、確實咧佢哋自己咧就唔係好想嚇同蘇明理學啊啊呢、這個話自己係蘇明理學嘅派別咁樣，佢哋自己就要分開嚇呢、啊這個嚇、啊。但係我哋從精神上講、啊、我哋可以話、啊、其實咧係上接蘇明理學啊，而唔一定咧嚇、啊、將佢咧嚇另立門户嘅啊。好啦，咁樣咧，我哋今日就講到呢度，咁下次咧繼續講下呢個清代啊啊哲學嗰個價值同埋嘅限制喺邊度啦，啊，多謝各位。